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在成都的非洲中医迪亚拉，那么当地的患者对他认可吗？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情，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对迪亚拉来说呢，汉语已经不成问题了，他在语言方面非常有天赋啊，因为他甚至呢可以区分出四川和重庆的方言的不同，非常了不起啊。因为对于我们外地人哈，特别是北方人来讲啊，我们认为可能重庆话跟四川话呢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呢当地人能够一下听出就是说四川话和重庆话呢是不一样的。对于迪亚拉来讲，他可以分清哈这两个不同方言的这个区别哈，是非常了不起的，以及呢不同的县方言之间的细微的差别哈。好，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 The Chinese language 汉语 is no longer a challenge to him， 对他来讲呢已经不是一个困难了，一个挑战了。因为我们昨天讲到呢，他一开始入学的时候呢，由于他语言的问题啊，学习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哈，都在不及格的这么一个分数段，但是后来通过他的努力哈和不懈，从来没有这个 buckle 哈，没有放弃，所以呢现在他的汉语啊已经达到了一个基本上跟母语一样的一个水平了哈，所以汉语对他来讲不是一个 challenge，challenge 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挑战哈。那么挑战呢，它就蕴含着有一定的困难哈，这个 challenge。那么 no longer 表示不在的意思了哈，已经不是困难了。In fact， 事实上 ，he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四川 and 重庆 dialects， 他能够区分不同。区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词来翻译，叫 tell， 能够讲哈，能够说这个不同，就可以区分这个不同， tell the difference。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对于一个双胞胎来讲，我们很难区分它的 differenc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te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ins。 哎，这是一句话的一个翻译哈，区分双胞胎的不同是很难的哈。后面有一个呢是四川和重庆的方言，用的是 dialect，dialect， 翻译成中文呢是方言。所以说在北方呢不同的区域哈，包括呢在北京不同的区呢，可能有不同的方言。 Even slight difference between dialects of different counties， 以及呢不同县之间不同的一个什么呢 dialect 啊，他们方言之间的不同非常的了不起。那么看看他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哈，在新都医院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并对每一位病人啊都给予照顾，他为病人提供中医治疗、号脉、拔罐和针灸，每天有近百名病人哈来到他的诊室。 In the Sindhu hospital he devotes himselfto his work， 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词组，非常的好， devote somebody to something， 表示一个人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个工作当中， devote oneself to something。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了，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后面要跟名词或名词的词组， devote to something 哈， devote 表示投入奉献的意思哈。所以同学们如果可以的话呢，把这个词组记下来， devote oneself to and treat every patient with care， 对每一位 patient 每一个病人啊都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爱护，后面接的是一个介词词组 with care 啊，有的时候呢 with care and love 啊都可以。 He offered his patient TCM treatment， 他给他的病人提供了一个 TCM 同学们回忆一下这个 TCM 是哪三个词的缩写呢？ T traditional 传统的， C 呢是 Chinese， M 是 medicine。 所以同学们记住 TCM， 有的时候呢外国朋友聊中医的时候呢会习惯的用 TCM 来替换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好，那么这里面看看一些中医的治疗 TCM treatment， 比如说 such as 后面出现了号脉 pulse feeling PLSE、啊、这个 pulse 是指我们的这个脉搏，但是呢我们自己摸呢感觉摸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对一个老中医来讲、啊、或者说经验特别丰富的中医来讲，他一摸就知道你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号脉呢英文翻译成 pulse feeling， 它的拼写是 PULSE PULSE pulse feeling。还有一个是拔罐哈、啊，这个拔罐这个词特别好玩，叫 cupping C-U-P-P-I-N-G。 我们学过这个 cup 是一个小的杯子，那么同学们想一想，这个杯子呢和我们说这个拔罐呢，从它 shape 从这个形状上来讲呢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呢英文把这个 cup 后面加一个 p 哈、啊、cupping 翻译成我们说这个拔罐。后面如果呢想说的更加的准确一些呢，加这个 therapy、治疗的方式叫 cupping therapy T-H-E-R-A-P-Y T-H-E-R-A-P-Y cupping therapy。然后呢是我们说提到了这个针灸的一个服务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哈，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遍哈。昨天呢 Peter 老师已给大家说了这个词了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好，那么看看差不多每天呢来他的诊室的人数呢达到了100多人哈， nearly 100 patients 100个病人 come to his consulting roomEach day， 这里面我们学到了一个医生的哈瞧病的这个房间哈，叫这个诊室哈，那叫 consulting C-U-N-S-U-L-T-R-N-G 哈。 consult 这个词呢它表示一个人给别人提供一个意见，提供一个咨询。那么医生来讲呢他的作用啊其实说通过他的诊断，那么呢给病人提供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一个咨询的过程，因此呢他用这个词consulting room 啊 ，consulting room，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consulting room， 他工作呢是非常的热心哈、啊，同时啊也非常的忙哈、啊，每天呢能够瞧啊差不多100多个患者哈、啊。同时啊，他在工作的时候啊也非常的好玩哈、啊，他经常呢跟一些患者开玩笑，他有的时候呢会跟患者开玩笑说呢小心点哈、啊，我们说这个艾灸啊会很热，会把你的肚子啊烤熟的。他不时呢。用幽默的语言来缓解病人的紧张的情绪，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医生哈。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哈 ，Be careful 啊，小心点儿。后面出现了这个艾灸会很热哈，艾灸这个词啊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啊，同学们记一下就可以了，叫 moxa stick，moxa stick， 前面是 moxa m o x a， 后面的 stick 是个棍儿，中文呢是这个艾灸哈，艾灸。Is hot， 非常的热。I might roast your belly. Well done. Roast, R-O-A-S-T。一看这个词，我们会想到烤肉哈，去一些 barbecue 啊、烤肉店啊，这个词会经常的看到。但是在医院里面用这个词呢，一定要小心了哈。如果跟病人特别熟的话哈，场合啊合适的话呢，用一些诙谐哈、幽默的语言。让缓解这个病者的一个焦虑的情绪啊也是可以的哈，但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他这里面他用的是 roast your belly， 能够让你的肚皮啊烤熟了。后面这个熟啊 well done， well done 这个词同学们在课堂里面会经常听到老师对学生的一个夸奖，比如说同学们回答一个问题非常的好，老师会用这个 well done 来夸同学，表示说哎，这个问题回答的非常的好。但是这个词如果放到了 restaurant 餐厅里面，那么有些客人在点肉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吃的这个肉啊做的烂烂的哈、啊，然后呢这样我牙口不太好哈、啊，这个肉呢做的烂一些，我呢吃起来会顺畅一些。但是呢有一些顾客啊喜欢吃那些肉呢半生不熟的哈、啊，有的时候呢是带着丝丝的那血丝的哈、啊，那种肉的话呢它叫 underdone。加一个 under U N D E R 表示在什么什么下面， 所以说点菜的时候呢，这个 well done 和 under done 它的意思呢，一个表示做的特别的熟，一个呢表示说呢半熟。 there are jokes 啊，经常的开玩笑。 from time to time 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这是直译。转译一下呢，表示说他不时的经常的，哎， he used humor to ease patients nervousness。 好，那么中间出现了一个很实用的词叫 ease， E-A-S-E 表示缓解啊，我们的一个紧张的情绪。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后面加一个 N-E-S-S， nervousness 表示一个人的情绪。那么这个 ease 这个词啊，它可以表示对情绪的一个缓解。另外啊，我们说吃一些药，比如说同学们发烧感冒的时候呢，头会比较痛，那么会吃一些 medicine 或吃这个我们叫这个 pill， 吃这个药片，目的呢能够让我们的痛呢能够有所缓解，叫 east the pain， east the pain 啊，缓解这个痛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词啊会经常出现在药的一些说明书里面啊，同学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去看一看这个说明书上用的这个常用词 ease your pain， 缓解一个人的情绪，用这个词也可以，一个人的痛感用这个 ease 也是可以的。那么迪亚拉有的时候呢还和他的同事讨论治疗的方案，除了治疗病人呢，他还教课，因为我们知道呢他是博士毕业啊，同时呢还进行了一段的博士后的学习啊研究，因此呢他是具有授课的资格的。所以啊这位医生呢他呢还是很全才的，既可以看病人也可以教书。同时啊他希望哈鼓励中国的年轻人学习传统的医术。 Diarra also discusses the therapy with his colleagues， 讨论 discuss therapy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表示治疗的方案。 with his colleague 后面这个是表示同事啊， colleague C-O-L-L-E-A-G-U-E colleague这个词啊，往往和我们同学学过的这个大学经常的弄混。大学呢是 college， C O L L E G E， 而这个呢是 C O L L E A G U E， 发音不一样哈。我们说同事呢是 colleague， colleague， 而大学呢是 college， 所以两个词呢，同学们一定要仔细看了哈，能够分得清哈 ，colleague， college。Apart from treating patients， 除了哈瞧病人哈 ，treating patients， 这里面用的是 apart from， 表示包含在内的，等同于我们说 in addition to， 以及呢 besides 啊，都表示除了，但是这个除了是表示包含在内的，这个除了哈，除了治疗病人 ，he teaches， 他还教书 ，hoping to encourage young Chinese people to learn traditional practices。他鼓励哈 encourage 年轻人能够学习传统的啊，我们说这个中医的治疗的这个方法。迪亚拉在值班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呢非常的忙啊，无论他走到哪里，病人的亲属啊都会拦住他问问题，他认真的听，耐心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当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同事们呢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呢吃午饭。好，那么看看最后一段的翻译。Diarra is always busy when on duty. On duty 表示一个人值班哈。On duty 表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老师会问 Who is on duty today? 今天谁来值日哈？谁来擦黑板？谁来扫地哈？那么这是说 on duty 的这些 responsibilities。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哈下班了啊，他不是在工作的状态呢，是 off duty。OFF of duty， 所以说这个词 duty 前面可以跟 on 表示在工作， off 是说下班了休息了。 Everywhere he goes， 无论他去哪儿， relatives of patients， 这里面讲到的是病人的亲属们家属们， relatives R-E-L-A-T-I-V relatives of patients stop him and ask questions， 停下来哈，让他停下来，然后呢问他问题。He listens carefully，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doctor， 非常的 patient， 非常的耐心。注意一下这里面这个 patient， 它的词性呢是个形容词，刚才的这个病人的家属呢，这个病人用的是 patient， 所以说这个 patient 这个词呢作为名词表示病人，作为形容词呢它表示是耐心哈。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with great patience. 哎，后面出现了耐心这个词的名词形式了 ,patience.Patient 注意形容词呢表示的是耐心的哈，是个形容词，那么它的名词呢变成了 patience， 后面是以 ce 来结尾的，所以呢这两个词大家不要弄混了。 And in detail， 非常仔细的非常耐心的去听家属们的这些问题。 When busy at work， he and his colleagues eat lunch in the office， 在办公室里面吃他的这个 lunch， 吃午饭。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no longer a challenge to him. In fact, he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chuan and Chongqing dialects, and even sl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dialects of different counties. In Sindhu Hospital, he devotes himself to his work and treats every patient with care. He offers his patients TCM treatment such aspulse feedings, cupping therapy, and acupunctures. Nearly 100 patients come to his consulting room each day. Be careful, the moxa stick is hot and might roast your belly well done. There are jokes. From time to time, he uses humor to ease his patients' nervousness. There also discusses therapy with colleagues. Apart from treating patients, he teaches, hoping to encourage young Chinese peopleto learn traditional practices. Dara is always busy when on duty. Everywhere he goes, relatives and patients stop him, ask questions. He listens carefully,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with great patience and in details. When busy at work, he and his colleagues eat lunch in the office.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A Dollar for a Penny.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I have a story all about a little girl who wants to sell some lemonade. Are you ready to find out more? 3, 2, 1, let's go!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A Dollar for Penny. Ding, ding. In the shade, I sell lemonade. I have pink. Stop and drink. Ooh, so do you know what is lemonade? It is a really delicious drink made out of lemons. Now, can anyone tell me what color lemonade is she making today?It says, I sell lemonade, I have pink. She's selling pink lemonade, very good. Are you ready to read on? Ding, ding. My Aunt Jenny pays 1 penny. Okay, in America, 1 penny is the same as 1 cent. So we can say penny or cent. Ding, ding.In my bank, 1 penny goes clank. The price goes up to 2 cents a cup. Ah, so now the lemonade is more expensive. It's now going to be 2 pennies. Ding, ding. Uncle Pete buys 2. 4 cents is now due. So did you catch that? How much is 2 cups of lemonade?Yes, very good. It is 4 cents. Ding, ding. In my bank, the pennies go clank. The price goes up to 5 cents a cup. Wow. Even more expensive. Here are my cousins, Kate and Lou. Ding, ding. They both want lemonade. Woohoo! 2 nickels go clank into my bank. Okay. So if 1 cup of lemonade costs 5 cents or 5 pennies, how much is 1 nickel? 1 nickel is 5 cents. So 2 nickels means that Penny has just been given 10 cents or 10 pennies worth. Hope you can follow along. It'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Don't worry, we can review at the end. Ding, ding. I have some lunch. Munch, munch, munch. For me, the lemonade is free. Lucky girl. So, free. That means she doesn't pay any money for her lemonade. Ding, ding. The price goes up. To 10 cents a cup. Wow, 10 cents for one cup of lemonade. Grandma Grime pays a dime into my bank. Clink, clink, clink. Okay, so one dime is the same as 10 cents. Ding, ding. The price goes up. To 25 cents a cup. Wow, really expensive, I think. My sister Lee gets one cup free. Oh, so cute. So this is her little sister, I think. How much does she pay? Ah, yes, very good. She doesn't pay any money for her lemonade. Ding, ding. My brother Sam plays in a band. He wants one cup, he pays up. In my bank, one quarter goes clank. So one quarter is 25 cents. Very good. Ding, ding. The price goes up to 50 cents a cup. My dad buys one. Selling lemonade is fun. Clank, clink. Clank! Two more quarters in my bank. Ooh, I think she's got a lot of money. How about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it good? Ding, ding. Time to count the total amount. Wow! I holler. 100 cents is $1! Ding, ding, ding. Congratulations, Penny. You've made a lot of money. Ding, ding. I run to the store. I look in the rack. The card that I want is way in the back. It is red and green and pink and blue. Ooh. So she's buying a card, but I wonder what it is for. Can you guess?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Inside it says, Happy birthday, Mom. I love you. Oh, so sweet. She bought a birthday card for her mom. What a good girl. Ding, ding. Ah, so that's the end of today's story. I think it was a really nice one. Now, let's review some of the maths that we learned in today's lesson.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 How many pennies is one nickel? Let's count, shall w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Five pennies is the same as one nickel. And now look at number two. One dime. How many nickels in a dime? Yes, very good. Two nickels in a dime. Then we have one quarter, or 25 cents. And how much is that? Let's see. Two dimes and one nickel is the same as one quarter. And last, Penny manages to make a whole dollar. What is the same as $1? How many quarters in a dollar? Can you see? Ready? Let's count. One, two, three, four. Four quarters make $1. You did a really good job. It'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oday. Ding, ding. Thank you again for listening. Time for me to say goodbye now. Bye-bye. 那么呢，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半，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点。